情的雨，无情的你，齐秦演唱。接下来请欣赏梁咏琪的新鲜，草蜢的失恋战线联盟和郑秀文演唱的完整。 坐在台阶脱了凉鞋，愉快的斗嘴，没人最想把我们放假偷一点鞋，不吃大餐不躲花钱，只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。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，用眼睛微笑修行说爱心里真甜，再爱不能免，只想见就见，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。我们的爱最新鲜，保留原味，先尝一遍，闭上眼，情绪特别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又变成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。最新鲜，保留原味，感情多真，飞越远，感受越明显，不能见太想念，一见面就更依恋，甜蜜是亲吻的瞬间。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，用眼睛微笑修行说爱心里真甜，哪怕再爱不能免，只想见就见，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。我们的爱最新鲜，保留原味，欣赏一遍，闭上眼，情绪特别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又变成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。我们的爱最新鲜，保留原味，感情多真，飞越远，感受越明显，不能见太想念，一见面就更依恋，见你是亲吻的瞬间。新鲜，保留原味，先尝一遍，闭上眼，情绪特别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又变成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。我们的爱最新鲜，保留原味，感情多真，飞越远，感受越明显，不能见太想念， 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，让心情

多从来不曾在乎的事，如今慢慢的交织成，交织成一张无边的交织成一张无边的网，层层地把心网住，在年轻的迷惘中，最后才看清楚美丽和悲伤的故事，原来都留不

乱，心乱。请你喝完桂花酿，如果你真的可以忘，不再说该谁欠谁还，相不相爱都无关，无

想白天不懂夜的黑，想

是那生命，我甘心为 句点，时间。

的马路，当他已决定去爱别人，没有了隐瞒，幸福很简单，单纯拥抱一个心房。三个女人午夜交谈，有人会坚强，情断有人停止伤害对方，悲惨故事太平常，只是有人心聋目盲，不愿意